也辛酸，梦也荒唐，你我梦里滋味。愿我不失，愿你莫忘，始终那缠绵意。梦里悲欢，梦里苦甜，你会明其中味。为你痴痴梦里情怀，点点也是诚挚。宝黛映泪圈，是你和我的臂。空留梦中那宝黛梦，当中有我和你。始终你我情意。